芬芳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方有根对麻将一窍不通，站在女子身后，眼里根本看不见麻将，他只看见了那女子葱一样的手指，绸一样的肩背，蜡一样的颈脖。他甚至看见了她身上飘出来的香气，有几次他假装看牌，将头探向前去，想顺着她的颈脖往下看一看，可惜那女子的衣裳领口又紧又高，阻碍了方有根艰难的探索。好容易等一个冬打完了，大家续茶的续茶，上厕所的上厕所，方有根赶紧跟着上厕所。进了厕所费了半天劲，只挤出了几滴。等方有根回到打麻将的房间，波子已经在麻将桌上坐下了。他拿出50块钱递给那女子，那女子收了钱说：“你们慢慢打啊，看谁的风色好。我啊，下楼去给你们煮茶叶蛋去。”那女子一走，方有根只能站在波子的身后看牌，耐着性子看了几把，越发觉得无聊，就在房间里晃悠了几步，又走到窗前，抬头假装看夜空，然后又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出了房间。房间里的四个人聚精会神在麻将上，谁也没有看到方有根的表演。方有根下楼后找到厨房，咳嗽了一声走了进去。那女子正在往砂锅里放鸡蛋，见方有根进来就问：“哟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不看牌了？”“ 看不懂，下来透透气。”“ 嗨，看几天就会了，不难的。以后啊，有空就过来看，我教你打。”女子说着，伸手要端砂锅。方有根赶紧上前端起砂锅，放到炉子上。女子捋了捋额前的头发，问：“哎，你是做什么生意的？”“ 哦，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古董店，八方阁。”“ 八方阁？”“ 一个小店，开张不久，不起眼。不过， 女子见方有根欲言又止，就问他：“不过什么呀？”“ 你一定不认得我了，可我还记得你。一年多前，我在富春来吃过饭。”“ 嘿呦，你记性真好，我是在富春来做过事，往来的顾客太多，我记不起来了，不好意思。”“ 那是当然，要是各个顾客都记得，那还了得。 以后就记得了，没事你就过来玩牌。老板你贵姓？”“ 我姓方，叫方有根。”“ 不要喊我老板，搞得我不好意思。”“ 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 我叫姚慧琴，人家都管我叫小慧。”女子说着，见砂锅里已经滚沸了，赶忙去掀锅盖。 那只狼狗悄无声息地进来了，充满敌意地盯着方有根，喉咙里发出低吼声。方有根吓了一跳，不由地后退了两步。小慧轻斥一声，狼狗缩了缩脑袋，转身走了。小慧对方有根说，哎，你上楼去看牌吧，这狗认生，别叫它咬了，我做完半夜餐就给你们端上去。方有根执着了一会儿，实在找不到留在厨房的理由，只好重新上楼看牌去了。半夜时分，小慧用一个托盘端了五碗茶叶蛋肉丝面上来，方有根赶上前去接过托盘，在麻将桌上的人面前各放了一碗，见还剩了一碗，正犹豫着，小慧说，那一碗是你的，你吃吧。那你呢？啊，我在楼下吃过了，你只管吃吧。大家都在呼呼啦啦地吃面条，小慧给大家的茶杯里换茶叶，方有根放下面条帮着倒开水，波子打趣说，哎呦，真看不出来方老板还会做家务呢。你再说一句，我就把你杯子里的茶倒了。方有根说完端起面条来吃，起初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，可后来想到麻将桌上那四个人也在吃，不由得又觉得这面条的味道一般。大家吃完面条，麻将继续开战，小慧从楼下又端了一张凳子上来，让方有根坐在波子身后看牌，自己下楼洗碗刷锅去了。方有根坐在波子身后打瞌睡，但只要小慧见货进来一下，他立刻就会醒来。后来小慧回自己的卧室去睡觉了，方有根也就在波子的身后轻轻打起鼾来。麻将赌到凌晨才散场，方有根昏头昏脑地走回家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，做了一上午的春梦。从此方有根每天晚上都要到小慧家去看打麻将，并且带上一些骨头肉给那狗吃。尽管他的心不在麻将上，可看的时间长了也就会打了。麻将桌上三缺一的时候，他也会在别人的怂恿下上去顶几圈。他最盼望的是缺俩角，这样小慧就不得不上来顶，因此他就可以和小慧同桌打牌了。运气好的话，他还可以在洗牌的时候碰到小慧的手。其他打麻将的人都不喜欢方有根上场，因为他不按常理出牌，自己输了不说，还害得大家一起输。只要方有根在桌上，赢家一准是小慧。奇怪的是，每当小慧赢钱，方有根竟显得比自己赢钱还高兴。起初人们以为他不太会打，乱出牌，时间一长，人们就看出来了，这个方老板分明是在给小慧喂牌，小慧需要什么牌他就打什么牌，宁可自己输钱。开始有人怀疑方老板和小慧是在打联手，后来才发觉方老板是在讨好小慧，感到又讨厌又好笑，一般都不让他上场，实在没脚了才让他上去凑几把。也幸好是这样，方有根在麻将上输的钱还不算太多，但要命的是他每天上午都在睡觉，下午才开店门，生意自然就少了许多。这一天傍晚，方有根早早吃过饭，就拎着一小袋骨头肉往小慧家里走。他知道这个时间去牌桌上最有可能缺两个角。走到半路上，迎面碰上波子，波子问，是不是到小慧那儿去啊？方有根点了点头，好像还有点不好意思。哎呀，这些天啊都别去了，她老公来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她老公？她已经嫁人了？怎么，你还不知道？哎， 怎么说呢？可以说她嫁人了，也可以说她没嫁人。她是一个澳门老板包养的。 包养？什么意思啊？方有根第一次听说包养这个词。 嗨，也难怪，你到屯溪时间不长，许多事不晓得。包养就是那个澳门老板出钱把小慧包起来了。那个澳门老板在澳门有老婆，可是那个老婆不生孩子，澳门老板就给了小慧一笔钱，让小慧帮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带到澳门去养了。小慧就盖了那栋房子，靠工人打麻将收台费过日子。那个澳门老板只要来大陆做生意，就会到小慧这里来住几天，你懂了吧？ 方有根听着感到浑身发冷，心脏一抽一抽的疼，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： 你瞎说。 波子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耸了耸肩膀说： 我瞎说？全屯溪的人都知道了，就你不知道，还说我瞎说？不信你到他家去看看。 波子说完吹了声口哨走了。方有根觉得胃里疼得厉害，他在地上蹲了一会儿，然后扶着墙角慢慢地站起来，佝偻着身子大口喘气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。 肖大同住在郊区的一栋别墅里，这栋别墅是他买了一户菜农的三层楼房改建的，一层二层是生活区，整个三层是他的画室兼收藏室。他在三层的楼梯处特意加了一道门，从来不让外人进去，即便是他老婆也只能是在打扫卫生时进去一下。肖大同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三层里。肖大同涉猎古董收藏买卖比较早，所以相对来说还挺有钱。不过他辞去某职业高中美术老师的工作，并不是因为他有钱，而是源于他在学校期间与一名女学生发生了师生恋，这引起了校领导们的高度重视。当校领导们正在开会研究如何处分他时，他的那个女学生把他的辞职报告送到了会议室。这一行动使得校领导们五味杂陈，继而自愧不如，精神萎靡，教学成果也因此连续下降了三年半。后来终于止住了教学成果的继续下降，是因为这所学校停办了。肖大同辞职以后就买了这栋农民房，改建成和自己意趣的别墅，开始了一边画画一边玩古董的自在生活。在屯溪的文化艺术圈子里，肖大同最早意识到钱的重要性。当大家都在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渴望生活梵高传的时候，他就预知到中国未来一定是一个钱的社会。他很佩服梵高的炙热精神，但他知道中国不会接受梵高。他也相信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，但他知道钱会永远活着。六便士永远比月亮重要，若不然司马迁就绝不会写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样的话。更何况他还有儿子要抚养，还有父母要赡养，还有那个不时要给他做裸体模特的女学生要包养。尽管后来肖大同已改画国画，不再需要模特，可怎奈那个模特一直需要他。此刻肖大同正坐在三楼自己的空间里，皱紧眉头盯着墙上挂着的一幅画。这是一幅四尺整张的旧画，内容是彩色花鸟，画面笔墨简易放纵，设色 明净淡雅，清净精微，六法俱佳。在萧大同看来，这是一幅上乘之作，且不说是神品、逸品，起码能品、妙品是够得上的。可惜的是，这幅画没有落款，不知出于谁人之手。但正因为没有落款，萧大同才能够从小贩子手中很便宜地买到手。连续几天，萧大同都在琢磨着要为这幅画添一个款，让他殚精竭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。原因是这幅画的风格太过独特，既有运寿平没古法的意味，又有朱耷写意法的精神，还有虚骨苍秀冷峭的格调，这使得萧大同大伤脑筋，不知该添上谁的款才合适。为此，他不停地往太阳穴上抹风油精，等最后一点风油精抹完了，他只得站起身来，出门去找许一丁，尽管他心里很不想让许一丁知道这件事。许一丁正在为完成领导交给他的一项任务而烦恼，领导要他在3个月的时间里编写出一本书，并一再强调说这本书是徽文化研究的重点工程，意义重大。等许一丁拿到研究课题，才知道领导们要他编写的书名竟然是《旧徽州女人勾陈》。许一丁感到啼笑皆非，首先他认为在一个经济改革方兴的时代，编写关于旧徽州女人的书毫无意义。其次，他认为有关旧徽州女人的家言异行在史料上很难稽考。再次，他认为编写旧徽州女人的书名用勾陈这两个字未免太过滑稽。但领导们一致认为这个书名好，当许一丁问他们勾陈这个词用在这本书名里好在哪里，他又说不上来。不过有一位领导还是说了几句，他说勾陈这两个字好，呱呱叫。你想啊，把旧徽州女人的传说勾出来，你编写这本书要有耐心，要像钓鱼一样，等到浮漂往下沉，你就一提鱼竿把鱼勾上来。你怎么会说勾陈这两个字不好呢？徐一丁听了这一番高论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本来他还想建议不如编一本《徽州古楹联集萃》，此刻也就不想与夏虫语冰了。20多年后，当黄山市的文化人争着抢着像挖掘考古资料、抢救文化遗产般的搜罗徽州古楹联时，许一丁难免会发出五柳先生善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修般的喟叹。不过在编写旧徽州女人勾陈的过程中，许一丁对旧徽州女人还是大有浮想的。旧徽州女人那种勤俭、温顺、宽容、隐忍、坚韧、聪慧以及贞烈的品质，都让他既感到敬佩又感到酸楚。旧徽州女人在丈夫常年在外当官或做生意时，既没有像王昌龄所写的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那样的感慨，也没有像白居易所见的琵琶女伤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浮梁买茶去那样的怨气。旧徽州女人只是把所有的难处都按在心里，竭尽全力地去维持一个大家族的和气与生机。这不禁让许一丁时常想起胡适自传中胡适笔下的母亲。让许一丁引发浮想的是，在现今新徽州女人的身上再也见不到半分旧徽州女人的品质和性情，